您都得不了高血压病。那你要是一年多都紧张呢，那这高血压病你就得的什么呢，铁成了。而这叫什么，这叫习惯成自然啊。好的习惯是自然成健康长寿，而坏的习惯呢，它就自然而然地就成了病。哎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人呐是万物之灵啊，所以人得知道好歹呀。啊，说人一定要知道，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病，所有的病啊，皆是人呢自己个儿造出来的，错误的生活行为习惯，它就造病；好的生活行为习惯，它就造健康。所以治病啊，是医生来弥补你错误的伤害，而养生呢，是人们自觉的找错、知错、改错，是吧？悬崖勒马，造健康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希波克拉底说，人是自己健康的主人，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。说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错，是吧？医生只能帮病人改错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啊。你医生让病人改错，他听你的吗？哦，他听你的，改了错，他好了病，你是神医，是好大夫了，是不是？你把错找出来了，他就死活不改呀。结果呢，病入膏肓，赔了性命，他反过来还说你是庸医，你说这还了得了吗？所以我们当医生的还是很有风险的，是不是？那么为了避免这个风险，还有这个扁鹊这样的聪明的医生啊，扁鹊有六不治啊，是吧？你不要认为说这医生怎么都啊偷奸耍滑呀，怎么病人还挑着治啊？啊，非也啊，不是我们医生啊见死不救啊，是我们医生只能救可救之人。我明知道这人我救不了他，我还偏要逞强。完后呢，因为病人的错，他害了自己的命，他还要坏了我的名声，你说那不就得不偿失了吗？所以血管的外周阻力，一个是跟血管壁长了多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，一个是跟人那个血管的弹性和情绪，老紧张弹性就强，是不是？它就容易硬化，老收缩，老痉挛嘛。你经常放松，你平时连活也不干，养尊处优，血管老放松，放松了紧张不起来，那不就低血压吗？所以低血压的人为什么要运动啊？哦，运动可以增加血管弹性。所以体力劳动者得低血压的机会很少。那么反之啊，脑力劳动者老是不运动的人，哎，得低血压的机会就比较高了。但是同样大家要知道，血管的弹性它是可以改变的啊，所以周期性的血管弹性变化，习惯成自然。你是希望它成为健康还是成为病？哎，这个习惯决定血管弹性。所以动脉粥样硬化，这个血管硬化是怎么练出来的，这个跟血管弹性和心脏的波动力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 啊，接着给大家说影响血压变化的因素啊，不少这个听众朋友提意见了啊，这两天讲的知识太深了，是吧？什么血容量啊，